点儿，这马褂穿不穿行了？这是 烤鸭。哦，对了对了对了，明白了，我想起来了， 又想起来了。 他这个哪儿吃的饭？ 便宜坊啊！ 哎，不错， 你没去吗？ 便宜坊，对，我忘了。便宜坊吃饭，你知道？到楼上了，到楼上还没要菜呢。这个鸭子飞进来了， 是 不是？ 怎么飞进来？ 他说这个，那天呢，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是人家这个先口那个王家家里头办喜事。要了一只鸭子，烤鸭子 啊， 来几个朋友，要一只烤鸭子，那只烤鸭子呢，就打便方要的，让给宋家去 啊。 这个鸭子烤得了，宋鸭子看见过吗？宋鸭子要是两只鸭子呢，拿钩挂着，小徒弟小扁担一挑着 啊。 他这一只鸭子，一只鸭子呢，就是挂在这小扁担上，这面窝着 啊， 明白吗？ 哦， 这个小徒弟呢，把这只鸭子，哎，就给这个王家送去。 哦， 啊，打这个便方出来了，就是对了，门口有一卖报的，傻子，就那卖报那傻子，报，老这样那个，是不是？哎，他见着这小徒弟呢。他就让小徒弟哄他玩 啊， 别的不说， 打百分儿， 他老叫他打百分儿 啊， 你明白吗？他叫这个小徒弟打百分儿，小徒弟等着给人送鸭子，是去，没工夫，这就走，哎，打百分儿，他还拉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小徒弟急呀，这么一扑了他，把傻子扑了急了 啊， 傻子他傻傻呵呵的，啊，别啊，照小徒弟脸上就一满脸花 啊。 鼻子打破流血了，小徒弟这么叫，哎呀，你干嘛呀？你拿着扁担要打他 啊！ 拿着扁担这么一抡，他忘了，他扁担上挂着一只鸭子， 是啊， 明白这意思吧？哎，他你日啊，啪得把那脑袋抡得掉了 啊！ 啪一下，楼窗敞着呢，长接着楼窗。抡进去了， 哎，对对， 这一抡整掉的他那桌子上， 对，明白不明白？ 啊，不这意思吧？ 认认得， 哎，知道了。 哎呀，这是这马褂说话 呢，明白了吧？ 您这 干的真，哎。你这可不行啊，你是越说越不像话啊！烤鸭子有往楼上飞的， 你看你 啊， 我说话爱抄劲儿， 你抄劲儿我可绕远啊，我这绕多大远啊啊！你幸亏你说飞上一只烤鸭子去，你要飞上一碗老豆腐，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说呀？ 行， 不错啊，真不错， 什么不错呀？ 行 行。这马褂怎么说吧？ 啊，穿着你 啊， 你提这个咱就不够朋友了，对不对？你穿， 过年给你。 行，没关系，没关系， 别聊了，干脆咱们走吧。 别聊， 哎， 别，你等我一， 你别理他， 没事，没事，咱们再聊一会儿。 不， 没有你，别等 一聊的有意思， 来，咱们再聊会儿。我告诉您，这是啊， 您给人说话，节省日说， 哎，我是学问大， 您就 这么说话，哎，谁看我这人 的话听不懂啊？ 是啊， 听不懂， 是啊，一般人他听不懂，他就跟我抬杠，我就不理他嘛。 是啊， 学问大，是吧？那天吃完烤鸭子，花多少钱？600多块。 前后就1200， 哎，都600多块， 实实的篱笆墙600多块， 哎， 呵，烤鸭子600多块， 真的不，这不是说瞎话 啊， 呵，吃的我这肚子呵，撑得慌， 是啊， 呵，这个难受，肚子里头，你想那鸭子它本身就难受，那吃 难受， 吃下去之后它也不老实 啊， 它里头它也乱动唤。 你丫头吃里头还乱动吗？ 啊，受不了啊！ 嗯， 我这肚子，呵，哎呦， 你呀， 别动唤了，呵，哎呀，我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我就睡不着了。 吃多了吗？ 这鸭子折腾的，知道吗？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好容易到了夜里2点多钟了，刚睡着，外头把我吵醒了。 外头把你吵醒了 啊？ 怎么着？外头有打架的？ 不是打架的，我听见叫唤呢。 什么叫唤？ 就那个，咚咚咚咚，去